朝鲜各地煤矿都在增加生产。德川地区煤矿联合企业的各家煤矿积极采用各种先进爆破方法，每天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北仓地区青年煤矿联合企业和芥川地区煤矿联合企业举办各青年突击队和掘进小队的掘进比赛，来提高生产成绩。顺川地区青年煤矿联合企业28直动青年煤矿在半个月期间比计划增产了10000多吨煤炭。江东地区煤矿联合企业对前景良好的采煤厂集中力量，来大大提高燃料用煤炭产量。